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要谈到疗愈。其实在唤醒阶段，我已经简单的说了，疗愈的方法其实别无他法，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模式，然后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这是需要很多的勇气和真诚，愿意去面对自己。一开始的时候肯定让你很不舒服的，你会觉得我灵修怎么修的自我感觉越来越不良好，不是应该越修越平静，越畅快，越有自信吗？其实在你能够疗愈自己的创伤之前，你得到的平静、自信和愉悦都是一种非常浅表的假象而已。只有当你真正的穿越了死因的幽谷，穿越了自己的最弱的弱点，超越了自己的阴暗面，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否则只是把这些灵修的工具、这些术语和想法、念头叠加在自己空虚的黑洞上，并不能真正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还是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谈到，疗愈的主要关键就是要去面对自己的模式，接纳自己的情绪。就举我的例子来说，我单身空巢之后，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学习一个人居住在一栋房子里面。以前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跟别人住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这种情况，自己难免会感到非常的孤独。而这个孤独是从小就有的，我却一直在躲避它，害怕它。可是当我现在这个年纪了，一个人待着还会觉得孤苦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愿意去看到这种模式是我小时候带过来的，我愿意去接纳这个痛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就是在我们的知见方面必须非常有清晰的正知正见。第二，就是在情绪方面赤裸裸的能跟情绪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你也会用各种方式去逃避它，不想面对它。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你表面上再怎么样的挣扎，你内在都要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真正的孤苦无依，或是寂寞孤单，而是在于你自己害怕这种感受，也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感受，所以才会把它们诠释为你不想要的那种孤单的感受。其实到头来，当我勇敢地穿越它们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真的蛮舒服的。你看，这个时候的我跟害怕孤独的我，两种状态的内在力量有多么大的差别啊。当你有了这样的内在力量，一个人独处都不害怕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海阔天空，非常自在。很多以前你害怕的情境，因为害怕孤独而去做的一些事情，或是委屈自己去做的一些事，现在都不用做了。你也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对抗这个孤独感。虽然这个孤独感还是会来的，但是它来的时候，你就跟他同在，跟他待在一起就好了。我讲了我自己经历的孤独感受，正在聆听的各位，可能你们的问题是感觉到自卑，觉得自己没用，没有价值。我希望大家能够老老实实的去面对，看清楚这些负面情绪只是一个幻象。你不是没有价值的，你不是没有人爱的，你不是不好的，你真的是很棒的。但是你必须接纳自己这种没有用、没价值、自己不好的感受，就是赤裸裸的跟他同在，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讲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要有正知正见，你要去抽丝剥茧地看到，我之所以会有这么无价值的感受，是因为小时候父母看待我的眼神是这个样子的，或是我在学校里面老师一句话就让我从此觉得自己非常的没用或是没有价值。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幻象了以后，再学习跟这些负面情绪，也就是你最害怕的负面情绪去好好相处，这时你就如虎添翼，更有能量跟力量跟自己不喜欢的情绪待在一起了。所以今天在小时空修心课最后的冥想当中，我邀请各位再一次的想一些事件，把你生命当中你最不想面对的那个情绪把它勾引上来，把它吊上来，然后在音乐声中陪伴自己，好好的去面对它，感受它，跟自己说，这不过就是一种情绪，一种能量，我就好好的面对它，不要逃避了，我就去接纳它，这种没有用的感觉，无价值的感觉，孤独的感觉，被抛弃的感觉，悲伤的感觉，那又怎么样呢？我是可以好好的待在这里，跟它同在的。祝福大家。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